第24集，半兽人加罗纳。 卡德加猛地转过身，却只瞥见一个令人好奇的穿黑色斗篷的背影。这个神秘的使者在窥探他。麦迪文每次跟使者会面都要把卡德加支开，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。现在这个使者在城堡里来去自如，反倒还监视起自己来了。卡德加立刻拔腿往门外跑去。等他冲到门边的时候，他的猎物已经不见了，但他能够听见布料擦过石头的声音传来。这个声音沿着楼梯一路向下，那是去往客房的路。卡德加连忙朝楼下跑去。盘旋的楼梯让他只能沿着外围奔走，因为外面的梯级更宽阔平稳，但他已经在这些楼梯上跑上跑下过不知多少次了。于是他娴熟地在楼梯内侧跳跃，三步并作一步地前行着。通往客房的楼梯走到一半的时候，卡德加已经能看到那个使者映在楼梯外侧墙面上的影子。等他抵达客房的楼层时，他看见那个穿斗篷的身影正快速从拱门下穿过，走向客房的房门。要是使者进入客房，他可就没机会了。卡德加躬身一跃，一口气跳下最后四级台阶，向前一窜，抓住了那个披着斗篷的人的手臂。他感受到了被自己攥在手中的衣料包裹着的结实肌肉。卡德加把他的猎物转过来推到墙边。 魔导师要是知道你在窥探我。 当斗篷的兜帽落下，露出使者的脸时，卡德加的话语戛然而止。使者穿着旅行皮衣，脚蹬高筒细带靴，身着黑色裤子和黑色丝绸上衣，他肌肉发达，卡德加确信他是一路骑马过来的，但他的皮肤是绿色的。兜帽落下，露出一张下巴突出、长着獠牙的兽人脸，两只长长的绿耳朵在一团乌黑的头发中竖起。 兽人！ 卡德加大喊，身体下意识地做出了反应。他抬起一只手开始吟诵咒语，积聚魔力，想要召唤一道秘法攻击眼前的敌人，但他根本没机会念完。他刚一张嘴，女兽人就把腿抬到齐胸的高度，反身一个回旋踢。他用膝盖击中了卡德加的手，打断了他的施法动作。他穿着靴子的脚则正中卡德加的脸颊。卡德加脚下不稳，摇晃了一下，跌跌撞撞地向后退去，血腥味在口中散开。那一脚一定踢得他咬破了口腔。他又抬起手想要施咒，但那个兽人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比他之前遇到过的那些全副武装的兽人战士都要敏捷。他瞬间缩短了两人的距离，重重一拳打中了卡德加的腹部。卡德加在这一击之下几近窒息，注意力也被打散了。卡德加怒吼一声，暂时抛弃了魔法，转而采取更直接的手段。他忍着刚才那一拳的钝痛，转向一边，抓住那女兽人的手臂猛地一拉，让她失去了平衡。女兽人翡翠色的脸上闪过一丝惊讶，但也只有一瞬。她站稳脚跟，反而把卡德加扯过来，利落地打破了他的钳制，并制住了他。被拉到那个兽人身边时，卡德加嗅到了香料的味道，然后他就被扔到了走廊那头。他在石头地板上滑了一段距离，最后终于停在了某个人的脚边。卡德加抬起头，看见管家正低头看着他，脸上隐隐约约流露出一丝忧虑。 莫罗斯，快回去，去叫魔导师，有个兽人进塔里来了。 你还好吗，使者？ 再好不过了，正需要锻炼锻炼呢。这个小崽子很热心地帮了忙。 莫罗斯，这女人是 使者，魔导师的客人。我是来找你的，魔导师要见你。 等你见到魔导师的时候，你会告诉他你在四处打探吗？ 魔导师不是要见他，是要见你，学徒。 他是个兽人。 其实是半兽人，我猜测他的故乡有人类存在，或者是类人物种，或者至少活着的这代居民见过人类。把卡钳递给我。 他 么想杀你？ 你是说兽人吗？有些兽人确实想这么干来着，有些兽人想杀我，还想杀你。加罗纳不在他们之中，至少我认为他不属于那群兽人，他是代表他的人民来到这里的，或者至少代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。 加罗纳，所以这个女的还有名字。我们被兽人攻击过，我看到过兽人来袭的幻象，我一直在阅读来自艾泽拉斯各地的信件，里面都提到了兽人发起的进攻和袭击，每条有关兽人的消息都说到了他们是多么残忍暴虐，他们的数量似乎在日益增加，这是一个危险野蛮的种族。 我猜他还轻而易举地把你制服了吧？ 这完全不是重点。 完全不是？那你的重点是？ 他是兽人，他很危险，而你却让他在塔楼里随意行动。 他是半兽人，考虑到现在的情况和他的意图，他的危险程度和你没什么差别。他是我的客人，应当得到客人应得的尊重，我希望这尊重同样来自于你。 他是个使者？ 没错。 他是代表谁的使者？ 现在驻扎在黑色沼泽中的一个或几个氏族，我还不知道具体是哪几个，我们还没谈到那里呢。 他连正式的身份都没有，你就把他放进我们塔里来？ 他是兽人的使者，如果我们想以流血以外的方式解决这场战争，就必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，在这儿谈和在其他地方谈也没什么差别。另外顺便一提，这里应该是我的塔楼，不是我们的，你在这里是我的学生，我的学徒，应该服从我的指令，而作为我的学生和学徒，我希望你保持开放的心态。 所以他代表的是谁？兽人中的一部分，或者只是他个人，还是全体？ 目前他代表的只是他自己，并不是所有人类都拥有同样的信仰，那么也没有理由相信兽人们全都遵循同样的信条。我想问你的是，既然你天性好奇，那为什么你没有想尽办法从他那里挖掘情报，而是在这里告诉我我不应该这么做？除非你是在怀疑我，怀疑我没有能力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半兽人。 有时候我会担心你。 我也会担心你啊。这些日子我担心的事情似乎有些多。 老师，我认为加罗纳是个间谍，我认为他来此是为了偷师，日后再用偷学的东西来对付你。 你这可就是五十步笑百步了，小法师。还是你已经忘了，你刚到卡拉赞的时候，你肯瑞托的老师们想让你从我这儿问出的那一长串事情了。 卡德加面红耳赤地离开了房间。